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刘婉芬、郑梓彤、周少祥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逢星期一啦，会有呢一位嘉宾嘅，咁啊同我哋咧倾下偈，佢就系周少祥，祥哥，早晨，祥哥， 早晨， 早晨，祥哥，咁啊，祥哥今日咧一嚟到就刘婉芬啊，郑梓彤，呢单系我搞出嚟嘅， 唔系我搞出嚟， 绿化唔系你搞出嚟，边个搞出嚟噶？ 啊！呢几日咧大新闻就系城大嗰一单啦。咁啊，城大嗰度咧，佢哋而家上边个数，你有冇留意 咧？我而家睇紧 第一个提出嚟噶。 边一个人提出嚟啊？ 系啊， 即系提出点解喺城大做绿化定系 啊？ 我又冇留意到。 你冇留意到啊？ 系啊， 传媒唔系好敏感而家关于特首嘅话题噶咩？系嗰阵时即系阿梁先生做校董会主席嘅时候，佢好似话佢第一个提出噶。咁所以又我啦啦想埋佢数啦。 但我自己觉得咧，绿化完全系冇问题噶，而且喺一个城市嘅里边咧，应该系多啲绿化。所以有人提出呢个最衰你梁振英啦，咁样我就觉得呢个人有啲问题， 唔公道， 系真系唔公道。但系如果你话可唔可以喺监察上面做得好啲，例如话嗰个厚薄啊、承重能力啊，呢个系值得讨论嘅空间。 嗰日咧，即系下昼两点几话，突然间听到话冧咧吓呢一度咧，我觉得非常之不可思议啊！咁都会发生嘅，咁喺香港发生嘅，即系你话喺即系一啲 台湾啊， 所谓其他国家就系 其他城市， 即系香港通常点解会遇到咁运嘅咧？冇理由遇到咁运噶嘛？ 啊， 点解谂呢件事咧？我都自己听完呢件事之后咧，呢几日一路发展啦，都一额汗，因为咧。今日南华早报咧爆出嚟咧，就系话咧喺头版咧就系话浸会大学，可能已经系犯咗规，咁咧佢咧就系上边有几个即系铺咗绿草皮嘅地方顶咧，就系唔合规嘅咁之类。咁我话好彩，因为呢个就系我以前嘅办公室啊，你以前就系阿祥哥谂出嚟嘅呢啲嘢，有份谂出嚟噶。喺十几年前，我讲咗好多年啦，终于佢做咗啦。咁但系我真系冇谂到，原来咁重。咁大件事喎，咁当我无知啦吓。 系，不过我自己觉得你无知唔紧要啊，因为应该有人识得计数。 系，佢哋应该系识计数噶嘛，咁我信佢噶嘛，我信法例噶嘛。 但我反而系即系好，我今朝先同阿梓彤讲，我觉得有两大嘅方向喺今次里边我体会到嘅。第一个情况就系香港真系个福地，真系一个好感恩嘅地方。其实佢以前做过啲咩好事，受到咁大嘅祝福 啊？ 喺咁大件事，你谂下之前嗰个礼拜或者之前几日都好啦，甚至乎之前嗰日啦，都有人喺嗰个。呢个地方度行咧，行企企，同埋呢个系一个曾经系一个考试嘅场地嚟嘅。 前一个月可能有几百人，成千人喺度。 所以你会觉得 嗰一晚就应该有300人喺度。 好神奇，好神奇！即系如果喺其他地方，我哋见到冧落嚟都总系会伤人啊、死亡啊。所以我觉得香港真系受到好大嘅即系福分啊，冇事咁啊，有少少轻伤，但系呢啲都系好湿碎嘅事。咁但系即系喺呢件事里边咧，即系呢一来系咁啦，二来真系要谂啦，因为香港唔单止你讲大学噶，好多其他嘅，无论系屋邨啦，或者我见到有啲嘅中小学咧，都做紧好多绿化， 系啊， 喺屋顶度做啦。咁原来我哋真系会被忽略，就系泥其实有几重啊？ 系啦， 泥系好重噶，系好重，同埋因为佢有雨水噶嘛。不过大家都觉得，我琴日见到有啲报道咧，就系有啲天台，佢哋一个胶箱个胶箱，咁佢哋就特登唔做晒成个天台，都系摆晒啲泥嘅胶箱，佢哋就摆咗三分一，因为点解咧？方便啲人可以走货，咁我都觉得好彩。咁但系喺今次里边咧，反而真系好似你所讲啦，即系我哋又要绿化，又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契机，就令我哋谂翻下要点样做咯。 我屋企咪系咯，即系阿长嫂成日都话冇排咁多啊，我 系 唔如你咁重噶，咁 系咯，真系噶。 咁而家我信啦吓，咁你想唔想听古仔咧？阿长哥又有一个古仔有关绿化天台噶。 长哥有古讲。 咁咧，大约八年前咧，吓祥哥咧就有份咧喺大屿山嗰边咧搞一个度假村啦。咁我哋就将啲村屋咧就系成间改装咗，咁大家喺度住啦。咁咧呢件事发生喺我哋嗰个总部嗰度嘅，嗰间呢啲都唔知佢几旧噶啦吓，但系我哋将佢执靓佢啦。咁啊，祥哥咧一入伙咧就话：，哎呀，我嘅梦想咧就系整一个天台嘅花园咯。因为咧，如果我哋铺咗草皮咧。为一种两棵花呢，咁呢夜晚可以瞓喺度就望天呢就睇星啦，因为嗰度系冇乜光污染，夜晚睇星好正嘅，咁喺度扎营啦咁样。咁啊点知呢过得两三个月呢，真系梦想成真喎。 我哋有一位阿长哥帮佢手嘅，即系嘅我哋嘅朋友啦，我哋嘅案主啦，佢就生咗癌症嘅，咁啊长哥一路帮住佢啦，同埋我拍档啦，佢又入下嚟咁啦，咁我听我提起，佢话：，嘿，啱啦，我老公咪就系做呢行嘅咯，咁咧我哋系生产呢啲咧，一嚿嗰啲好似砖咁嘅嘢啦，咁你只啊上面有啲草皮嘅，你摆上去咧就以后种咗咧就含量铺晒草噶啦，咁样吓，咁我送俾你啦，咁，哇，我话送俾我啊，太好啦，我因为我哋计下都唔平噶嘛，咁啊几多钱啊？嗱，佢望一望呢度。咪四百几只咯，咁啊4000多蚊啦，咁哇啊咁好咁平嘅茶，我心话吓，咁啊好啦，受咗佢系咪先？咁咯，好啦，咁啊就于是咧，原来佢老公咧，佢间厂咧就喺东莞嘅，就宣生产呢啲系全喺香港咧好多咩大学啊、政府有咩嗰啲斜坡啊、冚唪都系佢哋做嘅，咁就所以好有经验啦，喺行里边就即系 好出名 噶啦。咁佢系做侍头婆啊嘛，成日管住晒啲嘢噶嘛，直到佢而家即系病重。就揾我嚟帮手，好啦，咁咧就于是咧就过咗个一个月度咧，就运啲嘢嚟咯，山长水远，由东莞用船嗰度运嚟大屿山啦，咁我哋由码头嗰度好经过，即系用咗好多劳动先抬到上嚟啦。突然间我哋发现一样嘢就系、是，喂，唔系啊嘛，好重嗰啲砖，即系而家好似砖咁嘅物体咧，好重，冇理由咁重噶，咁啊于是咧就去即系问佢哋啦，得唔得噶咁重啊？即系唔知佢哋话，哎呀衰咯，送错咗货。唔知落单嘅时候咧，佢哋搞错咗呢只咧，就唔应该摆天台嘅。 嗯， 咁就大件事啦。咁啊，运到嚟咯， 咁点算咧？ 点算咧？ 收翻走 系咯。啱啱阿长哥话，我想谂谂下，好啦，嗱，我哋就做六成啦个天台，即系铺六成，剩翻四成唔好铺啦，即系惊住佢唔够重，即系 太重 ，即系唔知道佢负荷几多噶嘛？嗰啲旧屋吓咁知咁。 你有冇入图则噶咁样？最近系最热闹嘅呢个话题系。 嗰时有就有嘅，不过唔系入喺政府度咯。入咗我自己发梦嘅时候，好啦，咁咧跟住又发现一件事咯，原来嗰位侍头婆计错数，应该系40000多蚊，唔系4000多蚊，梗系啦，40000多合理嘅，即系病到懵咗，即系有乜理由呢做侍头婆，一眼就知道唔系4000多蚊噶啦，佢就仲计咁样吓，咁啊好啦，咁40000，如果系谂翻转头40000多蚊，我哋就未必受呢个人情啦，都唔好意思啦，系嘛。咁啊，仲离谱嘅就系咧，种咗出嚟咧，就完全不符我哋嘅期望咯。即系啲草咧，又系唔死唔生，都系生嗰啲草嘅，都用到嘅。但系就唔系铺到好似佢讲咁靓咯。唔知咩事啊？可能个天台个环境又唔适合啊。咁啊，我哋又冇打理啊，咁样样啦。好啦，后来咧呢位女士咧就系离世啦。佢结果咧都系过咗身。咁啦，佢叫做 Rose， 所以我有个 Rose Garden 啊。咁啊，呢个故事咧，我谂咗好耐啊。嗱，你谂咗听咗之后，你谂到咩咧？教训你咩咧？教训咗我好多嘢。 教训啊。 吓。 我又睇唔到咩教训啊。 我就睇到几个教训。 你讲你听下。 嗱，第一咧就系而家时候孔明咧，就唔好摆咁重嘢上面啦。好似我而家都谂下好唔好啊？我就搬翻走一啲啦，系咪？嗱，呢个系后话，但系对人生嚟讲，我觉得有好大嘅教训。第一咧就系阴差阳错。如果佢唔系计错数咧，根本我就未必会要吓。咁啊，同埋咧，如果系以前嘅我咧，我会好猛啊！嗱，即系双重好猛啊！第一就系有乜理由俾错嘢啊？呢啲咁重嘅嘅版本我嘅啫啊！你有啲轻噶嘛？佢系越佢本我落我落错我打嗰只咯吓。我会好猛啊！第二样我会好猛嘅咧就系、是，喂，你讲到中到咁好，点解我哋中到个咁差嘅咁样啊？咁但系而家我又即系经过呢几年咧，个人咧可能就随遇而安咯。嗱，又系好事咯，计错数，我哋先至有呢个梦想成真啦，系咪？同埋种唔出咁靓，但系都用得，而家几好啊，草过冇。 但你冇打理喎，喺冇打理前提底下做到咁已经相当唔错。你冇呃我呢个位。 咁所以做人咧都唔使咁激气，同埋唔好睇咁咩咯，即系个天安排啦。我有个梦想，咁啊有个梦想啦，咁啊如果佢完成咗一半。 系阴差阳错完成咗一半，咁都唔错噶咯。而家谂下先，觉得 当然啦。同埋头先你都讲嘛，即系事实上佢都喺我嚟讲，我听到嘅时候咧，我话我睇唔到有啲乜嘢系所谓嘅教训咁、因为我觉得佢好用心啊，佢好用心就系佢一啲都唔系从钱嘅角度出发， 系咯。 对嚟讲四千蚊，佢唔会即刻谂就系话啊，点解会四千蚊？我做开生意都冇可能。佢根本就从来喺呢个数字上面冇斟酌过， 佢冇斟酌。 佢话几多就几多啦，就喺呢个地方啦咁样。咁学你话斋，有时候原来天时地利人和唔配合得到嘅时候，就系唔配合得到咯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一阵间咧，我哋翻转头咧，咁啊会同阿你，喂，你介绍下佢先，未去港岛之前，先介绍咗，应该先翻嚟同佢倾好嘛？ 介绍一个好传奇嘅故事咯，我觉得吓，有一个。你知啊，台灣係咪有以前有一個小說家三毛咧，係嘛？有一個香港版嘅三毛女孩子啊，我覺得嚇周圍流浪咁樣嚇，而家變成一間大企業嘅總經理咁樣嚇。 同埋呢個企業就係蝕嘅企業喎，呢個先辛苦啊嘛。 咁係啊，賺有佢嚟又賺緊錢喎， 有佢嚟去幫你賺錢啊， 賺緊錢喎。 呢個就係你嘅企業嘅總經理係咪啊？係陸野林。 好啊，想唔想聽呢個故事啊？ 可以嚇，應該翻嚟我哋詳細聽啊嚇。呢位嘉賓叫咩名啊？ Rosanna，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刘婉芬、郑梓彤、周少祥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继续翻嚟啦，喺我哋节目里面咧，今日阿祥哥就介绍咗一位嘅嘉宾上到嚟咧。头先讲咧就系香港版嘅三毛，咁咧喺佢身上都有传奇故事。咁故事系点咧？我哋请佢出嚟先。早晨 ，Rosanna。 早晨啊，大家好啊，我系 Rosanna。 系咁啊 ，Rosanna， 你做咩加入佢嗰个行业啊？你仲帮埋佢搞唔掂 啊？ 佢个企业而家问问水咁样，你做同一阵做总经理，你会唔会太有理想啊？咁样。 我回应一下先。首先就系话我系香港版嘅三毛啦，咁就冇咁夸张嘅。我其实我同以前咧同一般香港女仔咧好似嘅，即系可能你见到我咧就话，你好熟面口喎，喺边度见过你啊？咁就系、是、好冇乜分别嘅，系好平凡，好平凡，系啊系啊，好平凡，即系个个见真咧都好似 认 得我咁嘅，系啊系啊。咁嗰种特性咧就系、是、真系同。一般嘅香港女仔一样啦，咁就係读书啦，读完书之后就好似要搵工做啦，搵一份要安定啦，要有可以即係可以叫support 到生活啦，屋企啦嘅工作係啦，自給自足啦。咁然之后就好普通㗎，即係一平时放假、即係返工就等放假、放假呢就等去旅行咁样。 唔係等返。 係啦。咁同埋就我唔算话嗰啲好追求名牌啊、物质嘅。不过其实呢都系好物质嘅。即係嗰种就系、是、要好舒服啦，即係觉得要搵得钱啦，买衫啊，系啦， 中意去边旅行啊，食下嘢啊，又冇有咩担心啊， 冇错啦，系啦，就系咁样，即系觉得咁样就系生活，咁然之后就又会担心啊，死啦，差唔多三十岁咯，跟住又要结婚啦，系啦，要 settle down 咯，系啦，咁咁我个古仔其实咧就系喺我二十六岁，系啦，嗰阵时咧，我就俾咗一个机会自己咧，就我去一个 working holiday， 咁、去流浪，系啦，咁就三毛都系我一个好中意嘅作家嚟嘅，咁、我都好羡慕呢一种嘅生活啦，但系就冇嗰种冇三毛嗰种天生嘅骨子嗰种勇气啊，嗰种豁出去嘅。 你冇佢咁野啊？ 系啦，唔野噶，我系好乖嗰啲咧，好邻家嗰啲，咁但系咧就真系去到working holiday 啦，咁就。咁样去咗澳洲嘅，咁、就系、是、去唔同嘅地方啦，跟住做过唔同嘅嘢啦，见唔同嘅人啦，同唔同嘅人生活啦。 去咗一年系咪 去咗两年， 前后两 去咗两年。咁第一年嗰阵时就都其实觉得够噶啦，系啦，就觉得去完都系咁样嘅啫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去做嘢，跟住就去旅行影相，跟住食吃喝玩乐咁样，跟住都第一即系去咗一年都觉得好够啦，呢种生活都。都系不外如是啫，其实有少少咁样，咁就第二年咧，俾我遇到食山，遇到一个朋友，系啦，咁遇到一个朋友咧就 好神奇嘅，咁佢系一个俄罗斯女仔啦，系啦，咁 叫食生啊， 食生，佢就即系 遇到食生， 系啦， 遇到食生呢件事， 食生呢件事， 我以为个女仔叫食生，我谂点解遇到一个叫食生嘅女生，一个我用英文嚟嘅， 哦系， 食生，食生呢两个字， 系啦，咁其实对于我嚟讲，我唔系素食者啦，以前都亦都唔绿色生活嘅，其实系好城市嘅一个女仔，咁佢带俾我咧好大嘅冲击嘅，其实我觉得吓、啊、可以咁样食嘅咩咁样，咁我就其实抱住一个玩啦、啊，去旅行啦、啊嗯，跟住就啊试下啦，系、啦，我其实我谂住减肥嘅啫，谂住贪靓嘅啫，系啊，咁 你肥吗？ 比起喺香港嗰阵时肥， 但系女仔都会觉得 系啦， 点瘦都系肥 嘅，系啊， 冇错， 同埋系香港女仔会咁样觉得， 你唔会明噶啦。所以我哋喺三个直播室里边咧，我哋冇人问问题，就系话乜你觉得自己肥咧？我哋见你听唔听到？我哋三个都系 只有更肥，唔系更瘦嘅啫，自己需要系啦，咁样咯，咁就同埋即系想皮肤好啦，咁佢都讲得好神奇嘅，佢好多病痛，譬如佢以前医生话佢。即系唔可以生肉噶，咁跟住佢真系靠自己食生啦。 即系遇到一个俄罗斯女仔，佢食生，咁所以佢吸引咗你，佢好翻。 系啦，咁我就觉得啊咁简单就好神奇，咁我就啊好啊，我俾自己几个月嘅时间去试下啦，咁样，咁我就真系试咗咧，我发现啊，佢都同我讲一句嘅，试嗰阵时佢话 you sure there's no way back 咁样讲喎， 冇路走翻转头啦， 冇路走翻转头，不归路，佢话呢个系，咁我就冇谂到咁严重嘅，我觉得我翻嚟香港咪做翻即系 大鱼 大肉，未至于嘅，不过就正常啦，我自己觉得嗰阵时系正常啦，咁样，咁但系就真系转咗饮食之后咧，我发现系成个人唔同咗，即系。唔单止皮肤好咗啦，系啦，即系好快见效嘅呢、這个就，唔使搽乜嘢咧，啲水分咧系里边即系润出嚟嘅，喺嗰度咧系搽好多羊脂膏啊，好多 cream 啊，防晒啊，好似都冇用咁样噶，咁同埋咧就都会即系因为飲食咧都佢嗰边都好甜啦，但系即系多肉啦，咁咧皮肤好差嘅，其实即系一都有爆疮啊，等阵又甩皮啊咁样，咁发现咧就系一两个月咧就已经见效咯，系好咯，即系直情咧系有啲香港朋友咧就会问，哇你搽紧咩嘢啊？ 个皮肤好咁多， 系啦好咗咁多。咁以前咧就好中意用化妆去遮噶嘛，咁跟住发现咧就乜都唔使做啦，咁就好快啦，又悭翻好多时间啦，又好舒服啦。咁然之后其实最大嘅改变咧，其实都系个心唔同咗，睇嘢嘅方式唔同咗。咁好神奇咯，我觉得系好轻松，系完全唔使好似过紧另一种生活咁样。不过咧就都系好即系都系会虽然饮食变咗啦，但系都系好受人影响嘅。系啦，即系都会好受人影响，都觉得啊好多嘢都应该系咁，系啊，都要应该啊，都要应该翻香港嘅，都应该咧要翻去相都单嘢咁样。咁就翻到去之后咧，即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咧，咁就。我就揾食生啦，即系揾关于 raw food 嘅嘢啦。咁咧就嗰阵时冇人讲嘅，其实讲 raw food 啊，讲食生咧就冇人知嘅。咁啊得阿长哥呢一家喺度讲紧啦，系啦。咁所以咧我就佢哋请人嗰阵时咧，我就好快就 apply 咗咯。咁其实咧最传奇咧，其实我 系 由厨务开始做起， 系啊，厨房开始做。 香港嘅时候未有试过一排，咪成个面都有事嘅。 系啊系啊，哦嗰阵时系因为排毒反应，系啦，咁 即系食咗生之后， 食咗生之后就 其实食咗生之后好好嘅，咁但系咧我又做埋断食，咁我就系啦，就做排毒啦，即系哇觉得我已经好健康啦，咁啊再清多啲啦，再清多啲，点知咧就真系清得太多嘢出嚟，估唔到自己身体里边有咁多嘢，咁所以我都知系排毒反应，因为我做咗一个12日嘅断食啦，咁就。 系咩都唔食当时， 饮嘢系啦， 饮咩啊？ 绿汁啦，系啦，自己榨啲菜汁啊、水果汁啊咁样饮。咁就第出到咧，我以前冇湿疹嘅，系啦，嗰啲都唔知系咪湿疹嚟嘅。其实咁就出到咧，由脚啦，出到上个面度咯，系啦。咁仲要系翻嚟香港嗰阵时出， 哇，领晒嘢啦，系啊。咁你当时出咗几耐啊？ 出咗其实出咗半年啦，都系啦。咁我都用。 系啦，用自然疗，因为我就冇去睇医生，话做啲乜嘢去压翻佢落去嘅。咁、我就 佢散出嚟。 系啦，咁我都有睇自然疗法，咁就好快，其实个面就好快退咗落嚟嘅。咁、就慢慢咁样完全退晒，就讲紧半年咯。系、啦，咁呢、這个都系俾我一个好大嘅启发嚟嘅，即系。自以为呢就好年轻啦，好健康啦，食得好清啦，咁原来都唔知身体里面会发生咩事。咁都所以其实真係加入绿野林嗰陣时呢， OK， 你继续讲，你只要唔好再讲佢呢个品牌，我就会放过你噶啦。 系啦，咁我加入咗长哥呢一档嗰阵时啦，系啦，咁我就哇，发现咧，原来真系唔系净系身体嘅，系、啦，而即系身心灵咧，其实系一个整体，系、啦，一个整合嚟嘅。咁系咯，我由厨务开始做起啦。咁嗰阵时咧，其实我就以前咧就都大学毕业嘅，我都系啦。咁我又做过又教过书啦，跟住又做过即系睇合约。条文嗰啲啦，跟住又做过 marketing 啦，咁其实真系都比较系 好似重要嘅工作咁。 系啦，系啦， 入到厨房喎，仲帮切菜。 系啦，唔得止啊，清洁都会帮手， 做埋清洁添，即系垃圾桶啊。 系啊， 系你阿爸你阿妈都喺度谂你搞咩啊？你读咁多书， 系啦， 呢个人又唔知有冇粮出俾你， 由朝做到晚啦，又企啦，又操重啦。 系啊，系咁啊，当然啦，轻间咧，其实会继续再倾下偈。其实我开始摸到话长嗰条。原来今日系讲食生见证，你搞咗咁耐喺个做咩？原来想讲食生咁啊！但系当然啦，我谂唔单止嘅，即系我相信你系讲譬如透过 Rosanna 吓即系呢一个个案，就系睇到点样去悠然自得咁样 心灵满足 啊！系咁，我相信咧，有啲听众啦，有兴趣同呢位嘉宾同埋阿长哥倾下偈，讲下佢嘅心灵唔满足嘅地方，想有啲嘅空间，甚至乎想讲下食生嘅话，我哋都系无人欢迎噶。 系转头大家咧就可以打1834997。咁啊，同长哥同我哋嘅嘉宾咧倾下偈都可以嘅。 系你甚至乎可以驳斥佢哋嘅食生，咩叫食生啊？点样好法啊？ 好 啊，我唔觉得，咁都得噶。其实我哋呢个地方最可爱系咩咧？只要你有理性嘅即系讨论，我哋就十分之欢迎嘅，好嘛？然后谂埋一边系时间会有阳光天。 刘远芬、郑子彤、周少祥。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当然啦，喺我哋每日健康一小时嘅里面咧，星期一嘅早上咧，都会同阿周兆祥阿祥哥咧就倾下偈。佢有时咧都会请一啲嘅嘉宾上嚟咧，分享下佢哋嘅故事啊。今日佢请嚟咧就系 Rosanna， 咁啊 Rosanna 一路咁我跟踪住佢，追踪佢嗰个即系故事嘅内容嘅时候，原来佢入咗一个陷阱，一个局里面就系、是、祥哥嘅局，就入咗佢嘅机构啦，做佢哋嘅即系总经理啦。特别由佢最初系由厨务开始做起吓。咁啊，如果啲听众啦，对于阿 Rosanna 讲到有关呢个食生。我觉得好多人呢其实喺食物上面呢好困惑嘅。由佢食素开始，或者佢有啲朋友话啊食素对身体好喎，到而家佢开始听到有食生。咁其实系咩嚟嘅呢？会唔会个身体会有好多变化，甚至乎头先 Rosanna 可能都讲到话会有一啲自然嘅身体嘅反应啊，咩排毒反应喎。哇，都半年个老友，半年系难年，我諗我都好驚啊，系咪？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，欢迎大家可以打我哋热线电话啦。我哋嘅苹果姐姐喺出面呢，佢虽然恶啲个样，但内心系火热嘅。 系，同埋佢有甜美嘅声线，大家唔使担心。 我哋打电话热线1834997，1834997，先登记先吓。咁啊，欢迎大家，一阵间我哋可以即系听下你嘅电话啦。咁好啊，同阿 Rosanna 继续再倾落志同 学。系啊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即系 Rosanna， 其实一开始食生咧，其实真系一开始食就习惯噶啦，会唔会其实都需要啲时间嘅咧去接受呢一样嘢？ 哦，因为嗰阵时我冇諗住係长期㗎嘛，我諗住係试嘅啫嘛。咁所以其实同埋嗰阵时喺一个比较偏僻嘅小镇，咁就买嘢其实唔方便嘅，亦都冇乜诱惑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呢我就每朝早就係果菜路啦，晏昼就一个沙律，跟住夜晚就食水果咁样嘅。咁但係今日呢其实呢即係食生其实只係开始嘅啫。其实我主要呢都唔係想讲食生啦，因为食生可能都好听过好多啦，大家都係啦。咁我反而咧想讲咧，其实可能唔一定要食生嘅，系啊，我所以想讲呢样嘢。咁其实我自己即系入到嚟绿野林，因为我啱啱开始咧接触食生嗰阵时咧，我都好哇有团火喺里面嘅，系啦，即系觉得哇好 自己身体睇到佢嘅好处， 冇错，系啦，咁就好想都推广俾其他人啦。咁我发现咧，入咗绿野林咧，咁 入港， 仲系两次添， 系 黑名单啊你， 系啊，系啦，咁嚟到咧，我哋即系见到都好多人即系寻找呢一个方式啦。咁有啲人成功嘅，有啲人真系好快见效啦。咁但系有啲人又未必得嘅，有啲人就啊都好大嘅挣扎啊，同埋 身体反应 系啦，反而可能到最后系抗拒啊，系啦。咁我自己都有个反思嘅，咁就觉得。咦，咁系咪一定要咁样呢？咁而家我其实喺呢一个阶段啦，即系虽然做呢度嘅总经理啦，系啦，但系我都想讲咧，其实可能唔一定嘅，即系呢个饮食方式咧，饮食嘅转变咧，其实好个人嘅选择，同埋真系好机缘嘅巧合，系啦，有冇呢个缘分咧，系每个人都唔一样嘅，但我反而想讲咧就系、是。真系个悠然生活咯，我觉得系即系我嘅饮食转变咧，系一条锁匙，打开咗我呢一对，即系呢一对门嘅，系啦。咁但系我发现最终即系要真系可以过到悠然生活啦。 咩叫悠然生活？ 系啦，咩叫悠然生活咧？咁我自己以前咧都觉得吓唔使做探世界、去旅行，系啊，咁咪最悠然咯咁样。咁但系我发现咧，其实一啲都唔系嘅。我会见到呢我身边嘅朋友啦，咁有啲其实而家都好成功啦，係啦，或者有啲即係都真係做緊阔太啦咁样。咁我发现其实真係好唔悠然㗎喎、哦。佢哋呢就放假，即係我啲朋友啦，放假呢就要 plan 去旅行。咁、plan 旅行呢个行程呢仲忙过返工同埋忙过喺香港嘅。咁然之后呢就生活里面呢即係好似要好多嘢呢要去做，即係譬如要过游园呢就要去做下 dream 啊，哇我要做 facial 啊，我要做安排好多嘢，同埋觉得咁样先系享受紧生活咯，咁亦都有啲朋友就相反嘅，觉得自己系好唔悠然嘅，系啦，好唔悠然嘅咧就系、是、好无奈啦。其实我都睇到好大部分嘅朋友啦，其实就系好无奈啦，即系翻工又唔系我想做嘅，老细又唔好，咁我但我又冇办法，跟住同屋企人嘅关系即系啊，我又出唔到去生活啦，咁我又同屋企人 逼住喺度 啦，系啦，跟住意见又不合啊，可能即系同亲密关系其实亦都系好多嘅问题，觉得啊一定要咁样，到咗哇三十岁啦， 唔结婚唔得啦， 系啦， 根本就 剩女啦，又要买楼啦，跟住又买唔到楼啦，即系好无奈。其实我会睇到系好多真系我哋八十后啦，其实我都系八十后啦，咁就其实会睇到嗰种好无奈、好愤怒，系觉得即系生活就系咁样咯，系啦，好冇办法。 咁我好想问下你，咁你嗰个悠然生活嗰座嗰道门咧，即系嗱，我先系几个头先你讲嗰啲愤怒先啦，买唔到楼啦，工作唔如意啦，亲密嘅关系又觉得如果冇嘅话又唔开心啦，要三十岁如果再唔嫁就剩女啦，呢一切经过咗一个转变，就系你有机缘巧合食生啦，咁嗱呢道门系打开咗，系咪啊？你嘅意思系？ 我谂系食生令我去开始寻找咯， 寻找乜嘢？ 寻找乜嘢？其实我谂寻找翻我系边个啦，系啦， 好哲学啊！你呢个 系啊，呢个好哲学系嘛？其实但系亦都好生活嘅，系啦。咁我发现咧，其实就系亦都系即系饮食嘅转变啦。譬如每日都唔同过，你同食嘅嘢唔同。咁以前咧就系好主流嘅，即系人哋食乜我咪跟咯，即系我唔会 追 到，系啦要追嘅，即系觉得哦话而家 Facebook 呢个全部都话呢间好食，我一定要去试过， 冇食过就好似好蚀咁样， 系啦，即系好似唔跟唔上咁样。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咯，即系好做翻自己，即系我想食乜嘢就系我食乜嘢咯。咁我亦都会咁同人讲，即系啊我呢个系我食呢啲噶咁样，系我咁样食噶，即系人哋亦都俾个反应咧，即系唔会影响到我啦。咁同埋睇好多事情咧，就系觉得啊，系咪真系需要咧？系一个减法咯。我觉得系其实就系、是、以前就系需要好多嘢，而家咧就好似系不断咧就系 unlearn 啊。系啦，最近就系学识呢个字，系 unlearn 同埋系放低唔需要嘅嘢咁样。咁亦都系。我觉得真正嘅悠然啦，即系头先讲话讲咗好多唔系悠然嘅嘢啦。咁其实真正嘅悠然系 系乜嘢咧？ 嗯， 其实我觉得真正即系如果真正嘅谣言咧，其实系可以系好丰盛嘅， 嗯， 即系个生活系好丰盛嘅，即系我可以唔一定系唔赚唔到钱啊，唔一定系要好草根或者去耕田啊嗰种嘅，我觉得其实喺城市里边啦，喺香港里边啦，而家呢个环境里边咧，我可以赚到钱，但系我赚到嘅钱，我系咪一定要咁样去赚法？系咪一定要咁样去用法呢啲钱？我觉得呢一个咧，先系真正系咪拥有即系丰盛呢一样嘢啦。 系 咁，同埋即系关系啦，系咪真系要拥有？哇、哦，要有一个结婚，跟住一个即系要有一个 partner， 要有个伴侣，咁先系叫即系真享受生活咧。咁样，我觉得反而真系嗰种关系咯，经营嗰种关系，有冇经营到嗰种好互相尊重啦，系好支持到对方啦，好表现到好展现到自己嗰种即系爱对方嗰样嘢啦。 系 啦，咁我觉得呢个先系重要咯。咁亦都系即系譬如去旅行啦，我觉得反而其实真系嗰个自在咯。系啦，即系嗰个自由其实喺自己心里边嘅。如果可以好自在、好自由嘅话咧，唔系睇到啲咩风景嘅，其实系啦，反而系用啲咩目光去睇呢啲风景咯，系啦，咁所以其实去旅行又得，唔去旅行又得咁样咯，即系好多唔同嘅层面咧，我觉得啊，同埋住屋啦，我觉得香港人亦都系好好 重， 好辛苦，系啦，咁细间屋，跟住又咁多人住，或者咁贵，好多嘢呢，其实我发现呢，其实唔系冇嘅香港，其实要搵呢，其实系有嘅，只不过我哋个框框呢，就系要咁样啦，系啦，即系呢个地段。 佢唔符合我呢一个嘅要求嘅话，其实就系一个唔开心嘅经验咯， 系啦， 就唔会有一个幸福嘅机会俾自己啦， 系啦，好多嘢就系，我觉得系好多框框啦，而家就系将呢啲框框即系剥咗，系啦，系啦，除咗呢啲框框，佢又剥咗落嚟咁样， 明白。 我觉得呢个就系真正嘅自由。自由啊，真正嘅自由，咁真正嘅悠然咯，对于我嚟讲， 我体会到啊，因为食生其实呢一样嘢真系唔容易做，亦都唔系好多人做，咁你点样坚持咧？其实喺里面坚持，其实都系一个寻找嘅过程，咁然之后就令到你内心咧，其实反而揾翻更加真实嘅自己咯。所以即系我明白点解你话食生其实系一个嘅门匙，打开咗你一个即系悠然生活、悠然心态嗰一个嘅即系咯门。 系啊 ，even 呢一刻我就即系都放开咗，即系食生。呢样嘢其实我唔会去，其实我好少出去同人讲咧，我就系食生噶啦。 所以你容易讨好过阿周小姐， 系我同人嘅关系几好嘅。 佢又问啲啦，人哋同佢讲食生，佢就咬牙切齿嘅。嗱，好似我都几耐心听，如果你系普通嚟讲，我已经同佢搏咗9000多次嘅。系，所以呢种系油盐嚟嘅，我谂系。系，不过头先咧，即系当我听到Rosanna 讲嘅时候，即系反而我好想因为你条锁匙系食生啊嘛，咁但系当然你都好。尊重其他人就是可能时机啦，各方面未是那个配合啦，咁所以你不会觉得需要是强求别人是不是食生的，最要是你的抱持的心态是怎样，咁但是因为你既然讲到食生的好处，咁我都好想听多啲，因为你以前是不是素食的人嚟 嘅， 一开始就要食生呢条路，是因为一位俄罗斯的女仔吸引咗你，咁开始的时候有冇咩困难㗎？你虽然你话几个月啫，咁我哋人都会有贪欲㗎嘛，同埋你见到去到澳洲好会死得好多，哇！我自己去到澳洲，我就觉得哇， 系 啊，哎呀，好食啊，好有正 啊，系啊， 系啦，即系呢啲系我哋真系好开心嘅一样嘢嚟嘅，吓咁你系觉得有啲乜嘢会阻挡咗你，或者有啲咩系令到你觉得哇，我都坚持得到，嗰个动力系乜嘢咧？ 两 方面都讲， 两方面都讲吓。其实一开始咧，我就真系都几幸福嘅，系我嘅食生之路咧都几顺畅嘅，就系第一年咧，我就喺即系其实我玩晒食晒噶啦，澳洲嘅嘢已经 玩晒食晒， 系啊，玩晒食晒， 呢个衰嘢， 系啊，即系去足一个月嘅塔斯马尼亚，跟住系啦，食足晒所有嘅， 无论嘅豪系品种都已经食晒啦， 系啊，咁但系。我就係食得好滯啦，其實就係嗰一刻食得好滯，咁然之後遇到食生嗰陣時咧，我發現哇可以咁舒服嘅身體，個對比太大啦，咁嗰個吸引力咧，其實 即系一般嘅食物咧，我冇谂过唔食噶嘛，其实，所以我纯粹系谂住咧，就系一段短嘅时间嘅啫。咁其实咧系话说系咁样嘅，咁我就三个月到啦，我就出翻嚟即系城市啦，咁就亦都同即系啲朋友有聚会咁样，咁就去咗一个聚会咧，即系都系香港人嘅聚会嚟嘅，咁就 share 啲嘢食噶嘛，我哋都。咁就有，即系佢哋就叫正常嘢食啦吓，咁啊有个好靓嘅鸡排意粉嘅，即系叫咗，咁我就我都食嘅，即系我就谂住，我冇谂住唔食噶，我继续食。咁但系哇，嗰一下食嗰个鸡肉咧，我即系攞翻出嚟咯，系啊，因为食嗰下越我嗰下嘅感觉就好似食紧尸体咁样，咁就好难食啊，觉得，所以系好自然嘅一个身体反应，系啦，就唔系因为我有啲咩要坚持啊，系纯粹就好似有啲人唔中意食芝士啦，咁你叫佢食芝士，你讲到好好味个芝士，咁但系佢都已经唔中，即系我已经唔中意食咯， 系就好似榴莲一样，我啲人嗌晒救命， 系啦，我以前都唔中意食榴莲嘅，而家反而中意食榴莲咁样咯，咁然之后咩嘢坚持我落去咧？其实咧就系、其实好奇妙噶，我系冇接触开即系宗教啊、灵性啊，我好乖嘅，咁即系我个样好乖啦，所以咧唔同嘅宗教嘅 都嚟接触你， 接触我嘅系啦，咁所以我就好惊嘅，以前就系觉得哎呀唔好啦，等阵得罪呢、這、一个，即系去呢一个就得罪嗰、那个，咁同埋我自己都有困惑啊，个个都好好，个个宗教都好好，但系同时我亦都睇到有啲好似啊，总之有啲不足咁样，对于我自己嚟讲，咁所以咧我其实就系喺我谂我食咗半年到啦，咁喺澳洲咧，咁就系喺花园度睇书。哇，睇得下咧，即系抬头一望，好静啊。嗰下嘅静咧，系我听到晒好远好远嘅海浪声啦，好高嘅即系蓝天白云啦，风吹草动嘅声音啦，直情咧我系好似听到咧啲草喺泥土里边生出嚟嗰个声音咁样。 会唔会有幻听咧？ 系咯，可能系。 或者有幻觉，我对唔住，真系有 系噶 风景， 系 对唔住。 我真系嗰一下，我自己都，因为我都系一个好香港嘅女生，我唔以前嗰啲咧，我唔会哇咩嚟噶咁样。咁但系嗰下坐喺度咧，就真系好似人哋打坐，坐咗好耐，好禅咁样咯，好似好禅咁样。但系嗰下个感觉就真系好宁静，好平安，好喜悦。好似冇咗自己，好似一棵树咁样咯。我觉得就咁嗰下，我觉得系唔知点解系好震惊，觉得系哇，原来我就系大自然一部分咯。我嗰个感觉就系我就系大自然 天人合一咁，好 系啊！我真系，其实就系出咗呢一句。跟住我同朋友讲咧，跟住朋友个个都笑我，即系讲咩啊咁样咯，系啦。 不过我觉得头先Rosanna 讲嘅一个心境，吓嗰种心境嗰种平静，同埋可能我哋喺嗰个香港地点嘅地方咧，好快， 系 每一样嘢都系好急嘅。我哋好少会听人讲嘢，我哋就好多时候自己会讲嘢。咁当你同呢一个即系大自然一齐结合嘅时候咧，可能因为你嘅身体唔需要用好多力能量去做一个消化嘅时候，你听到自己嘅声音。 系啊，冇错。 咁啊，当然啦，如果啲听众即系譬如听到今日阿 Rosanna 佢讲，无论系食生啦，或者系讲开悠然生活，咁当然有呢位泰斗喺度啦，阿祥哥。咁啊喺呢个部分想同佢倾下，你觉得自己唔够悠然，甚至乎想了解多啲食生吓，即系都开放我哋嘅热线好嘛？ 系啊，我哋嘅电话系1834997，或者喺 Facebook 度留言咧，咁我哋都会转头请阿祥哥同你解答下嘅。 好啊！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 系网站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， 刘远芬、郑子彤、周少祥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，翻嚟咧，咁啊，祥哥转头会听大家电话噶啦。不过呢个时候咧，有个听众叫做 Heidi 咧，佢就喺 Facebook 里面咧问阿祥哥嘅。佢话咧，香港有冇地方可以去除嗰啲嘅控牙，咁同埋有全套保护嗰只喎。咁祥哥， 咩叫控牙？ 系咧， 系啊，牙里边咧系咪伤咗一啲我哋即系啲重金属落去？ 系咪即系水银啊？系咪好似镶银牙咁？ 系咯，系咯吓。咁我知道有噶，我有朋友咧都帮衬过。咁啊，呢度唔方便。 介紹啦，同埋都要睇情形啦，睇價錢啦嚇。咁、你去問多幾間或者啲牙醫會轉介 嘅。係好，咁大家即係上網其實好容易 search 嘅話，直接揾個牙醫轉介咧。 不過既然佢咁問開啦、即係可以講多兩句嘅。究竟點解佢要去除嗰啲即係呢一個銀？係我較早前我都睇到一啲文章，就係講到有關呢啲係我哋喺口裏邊有啲咁嘅重金屬係咪啊？ 而家啲自然療法醫生咧，越嚟越多講咧，就係、話我哋好多嘅病咧，由好輕微到好嚴重嘅咧、都係同我哋以前傷牙同埋即係喺牙裏邊就補牙啊，擺咗啲重金屬落去有關嘛。咁、所以佢哋好強調咧，就話即係十個人有九個咧都有問題㗎啦。你快啲啊，如果得咧，就用天然嘅方法去整走佢啦。但係整走嘅過程亦都係要小心咯，因為你整咗佢出嚟咧，你整翻落自己嘅身體嗰度咧，就係好大件事㗎嘛。 即係喺個出入嘅過程裏邊，一來你嘅牙齒，因為冇咗呢樣嘢對你牙齒嘅影響啦，同埋你整出嚟嘅時候會唔會亦都係流入咗身體？ 係啊，所以要揾一啲真係技術高明嘅，同埋即係真係好有經驗嘅人做咯。 了解一下先，好，了解一下先。 好，咁跟住落嚟啦，呢、這個嘅朋友都想問清楚嘅，佢就係林小姐啊，早晨林小姐， 早晨林小姐， 你好啊，早晨兩位， 有咩問題想問阿長哥或者同阿 Rosanna 傾？ 我想請教咧，譬如話即係有癌症嘅人咧，佢適唔適宜生食咧？咩體質嘅人啊，係唔好生食咧？仲有咧，生食嗱，好似我好想生食乜嘢瓜啊、咩菜、咩豆係唔可以生食嘅咧？我想 請教 呢幾個問題 啦、有好多好多例子咧，我哋身邊都有咧、就係、癌症咧，食咗生之後咧，好快就好翻啦。咁啊，當然有其他嘅條件配合啦，係嘛？嗱、長話短説，你話體質嗰度，咁就食咗生之後咧，我哋嘅體質變曬嘅。本來唔 OK 嘅咧，而家又得嘅喎不過初初嘅時候咧，都要因應你嘅體質去小心去食啦。咁佢提到話邊啲食得，邊啲唔食得嗰啲嚇，所以我哋咪要開班咯，所以要搞多好多啲活動啊咁樣咧嚇。而家有一個叫做食生會啦，即係大家都係坐埋嚇，冇邊個專家噶啦，咁大家分享經驗咯，同埋請啲專業人士嚟講下啦，譬如中醫啊咁樣，要多啲了解，睇多啲書咯。而家網上好多啲資料噶嘛。 咁我想問翻林小姐咧，其實你係咪自己身體有病，所以想食生啊？ 唔係啊，我係即係都。覺得應該食生嘅，我係自己生活咧都90%係素食嘅。 哇，好好啊！ 想食生，但我唔知咩，即係我好想食生嘅時候，死得樣嘢可唔可以生食嘅咧？啊，依樣嘢可唔可以生食嘅咧？即 係明白 咯， 可以要埋堆啦，了解咯。 係阿 Rosanna 有啲咩補充話俾阿林小姐聽？ 其實咧，我會覺得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转完全生食呢，就最好做足功课咯、真係做多啲资料搜集、因为有时唔知道身体会有啲咩反应，咁所以最好呢就係、即係资料性嘅嘅资讯要收集多啲啦，咁同埋咧，其实攞下人哋嘅经验系好重要嘅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日常生活里边增加呢个生食嘅比例咧、其实好容易。 唔好咁心急， 系啦系啦。咁放轻松，咁其实我哋平时譬如你个菜，其实好多都可以生食。 例如咧， 咁其实譬如沙律菜啦，最简单就系罗马生菜啊。咁或者其实菠菜啊，牛油呢、這个油麦菜啊，系、啦，娃娃菜啊，其实全部都可以生食嘅。或者最如果放心少少咧，瓜咯，系啦，咁基本上其实青瓜啊、翠玉瓜啊呢啲其实都可以生食，节瓜都可以，好甜噶， 冬瓜生食好食噶， 好好食噶，其实 系解暑噶。 不过我觉得头先即系Rosanna 讲得好好啊，不要心急嗬， 系 最紧要系 搜集资料呢个就好紧要。但我想问多一个，即系食咗之后有咩情况出现咗，即系代表你身体其实唔适合食噶，有冇噶？ 其实咧冇话唔适合食嘅，我自己觉得，只不过喺呢个阶段，你接唔接受到呢一啲嘅反应啦。如果冇做功课咧，其实咧你就以为唔适合食，有机会系一个排毒反应啦，或者有机会咧系身体。即系咁样食，其实未必系啱啦，即系要调整点样食咯。 咁所以有专人即系协助就最好。 咁其实系最重要系自己个信心同埋资料搜集。 林小姐，我想问下你咧，你上唔上网睇资料噶？ 我唔 识 啊，我想上。 OK， 咁不如咁啊，嗱，我哋完咗之后咧，我哋 系啦 系啦，我哋完咗之后，我哋再复翻你。咁我相信啊，长哥佢哋有个会，咁你可以上去了解一下，甚至乎佢哋即系有啲地方系食生嘅，咁你咪去睇下，同我哋倾下偈咯，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咯，好嘛？我哋完咗之后先复你，好唔好啊？ 唔该晒，唔该晒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 嗯，咁记住咧，即系做多啲资料嘅搜集咧，好紧要啊。好，咁另外咧，有一位嘅周小姐咧，佢就留咗一个嘅问题咧，想问阿祥哥嘅。佢问即系应该点样浸嗰啲嘅黑豆？ 哦，黑豆咧，你咪讲浸醋豆咧吓？ 佢又冇详细讲，因为佢电话冇电啊。 通常人哋浸咧系讲浸醋啦，嗱长话短说啦，咁你用咩醋浸都得嘅，不过有啲醋就好食啲。如果你乜都未试过咧，我会建议你开头用嗰啲添丁甜醋啊，呢个唔系好健康嘅，唔系最健康， 因为有糖喺里边。 因为咧咁但系咧就味道系最好嘅，就咁浸咯。嗱，千祈唔好洗，唔好湿水，啲豆咧就咁浸醋，然后浸佢。如果黑豆咧浸一个礼拜，然后食得噶啦。 但系点解唔好洗佢嘅？我哋成日都惊佢邋遢风尘。 唔紧要啊，因为啲醋会杀菌啊，同埋咩啦？啊，点解唔好洗咧？因为一湿咗水咧，啲醋就会发毛噶，同埋个效果会好差噶。湿咗，系 咁，有咩好处啊？ 哦，讲唔晒啦吓，因为 讲两句啊， 补身啦吓，同埋佢里边就有好多嘅对我哋身体好嘅蛋白质啦，仲仲有好多嘅酵素啊，咁样啱咯，系因为豆唔可以生食噶嘛，但系用醋浸咗咧就可以生食啦。 豆唔可以生食嘅，原来 会你就咁生食唔到啦，咁硬先系咪先？ 系即系打烂佢都唔得噶，可唔可以咁样做？都唔好咁样做， 同埋佢里边系有一啲化学嘅物质咧，佢系保护自己噶嘛，咁我就会刺激你个身体咧，就反应得唔系好。 所以如果你浸咗之后，佢就可以就咁生食啦，系咪 ？OK， 系咪应该吹牙之后浸？ 嗱，唔系啊，嗰两件唔同嘅事咯。嗱，如果系吹咗牙咧吓，咁啊变咗就系豆牙啦，即系我哋平所讲嘅 牙菜 啦，咁咯。黑豆浸牙菜就浸唔过嘅，因为浸好耐好多日先出，而且咧个出嘅机率唔大嘅， 即系黄豆抵啲。 系啦，今日嘅天气唔掂嘅，而家呢个天气最好就系浸青豆，唔系对唔住，浸绿豆。 绿豆 ，OK， 好啦，咁喺呢个时间，既然阿 Rosanna 嚟咗，咁同埋佢系厨房嘅总监，咁我谂啊，大厨啊，你有预备呢一个嘅幸福小厨噶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幸福厨房。 阿祥哥叫我提你，你有两分钟。 好啊， 嚟啊！ 好，咁我今日咧就介绍一个甜品俾大家啦，因为甜品系最杀食嘅，系啦。咁就呢个甜品系非常之简单嘅。咁我就嘅材料咧就会用牛油果啦，你可以一小个，即系细个就一小个啦。如果大个就半个就已经够噶啦。咁然之后用椰枣啦， 椰枣 系啦，椰枣佢本身系一个好甜嘅干果啦。咁然之后咧就加半个嘅柠檬， 半个柠檬汁。 用柠檬汁系啦，再加呢个椰子粉，咁然之后咧就将佢哋搅埋一齐， 捞埋一齐， 系啦，捞埋一齐，咁捞埋一齐之后，其实你就可以搓一个波波，咁你可以做朱古力口味啦，咁你加可可粉啦，系啦，你可以做一啲譬如想更加多菜嘅，咁你可以加啲松针粉啊，即系呢个松针粉又可以。即延年益寿啦，系啦，但系你就咁食就可能未必好好食，但系加入呢个甜品度咧就好好食啦。 落蒜枣都得噶， 系啦，落蒜枣啦，咁其实可以变化好多唔同嘅口味。其实你做一个呢一种嘅即波波啦，咁你方便携带，同埋咧 方便携带， 系啦，方便携带，同埋咧你会意想不到地好食嘅，佢个 texture 咧会有啲似蛋糕。 我中意佢一鸡几味啊，可以落嘢就唔同味道， 系啊， 一个白波，一个黄波，一个黑波， 好叻嘅， 系咁啊。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啦，就学咗呢一个嘅即系蛋糕，小蛋糕嘅甜品啦。吓，如果大家有中意嘅话，又听唔切，可以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就 OK 噶啦。都系喺我哋嘅网上抄翻，好嘛？好，时间差唔多啦，走啦， 唔该晒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